你说那是不是就坏了？ 对呀、 啊，你说那能扔吗？那时候没有粮食，那不能扔，不得吃了。有时候吃完还啥事没有，不坏肚子。为什么？国防军没被破坏，正气没破坏，阳气没伤害，所以啥事没有。中医说的养生保健，它都是养这个啊，保护这个，就是进点病菌啥事都没有。今天不净干反其道而行之的事儿吗？是不是？把阳气都伤害了，完了还不知道咋回事，完了还管人叫科学。只有科学才能造出来抗生素，什么自然法则不懂不研究了还想健康，是吧？看病难看病贵，那咋解决呀？所以古人呢、我说非常智慧，哪有说有的人家剩点菜就扔了，你几天吃不了都不能扔，剩点饭都不能扔，今天谁敢吃？你剩一天两天是吧，对，搁冰箱里，不搁冰箱谁敢吃？这个呢就是这个环境的改变，条件的改变。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，养生这个治肺病，我们就有针对性，有的放矢，能采取有针对的措施，不再盲目的无的放矢了。这个正气呀、中医说这个，如果咱们不把它分析透，还一直按中医说那个，那现在吧搞不清楚的情况下，我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做，也不知道它有什么好处。那我讲的这些事都是一桩桩一件件在实践当中经历感受，然后透过现象看它的本质，悟它的道理，十几年二十几年慢慢的就把这些事搞明白了。那咱们说中医说治肺病，那天经地义，他懂什么叫道，什么叫法则，什么叫规律，不是用术来解决的，是吧？我们人体这个小宇宙简直奥妙无穷，神奇的没法去探索， 神秘莫测哈。 你用术就把这个神秘莫测的这么小宇宙就全解决了，小社会这个小国家把一切问题都解决了，就靠你科学造那药，它不是那么个概念。只有回归自然，回归自然，顺其自然，符合自然，平衡的， 这叫上道了哈。 这叫上道了。我说这些例子啊，可能一这么一讲人家不信，一般人不信，啥人信呢？ 信人都不是一般人哈，上士。 上士， 对， 上士闻道亲而行之。再一个，啥人能信？ 实在人信， 实在人信。那个真聪明人信， 对， 假聪明人不信， 叫 自以为聪明的不信， 自作聪明哈， 自作聪明不信。就是说咱说治肺病这些事儿，我们都讲透了，都分析透了，哪能治不了胃病？你得知道病到底是搁哪来的，啥是主要矛盾，啥是内因，啥是外因，什么是内环境，怎么养生，怎么保健，怎么预防，防什么，养什么，把这些全研究透，这个就能治胃病。 对，有实力，有理论。 你光有理论，我就这个理论是对的啊，我这个书上写的游泳他就这么写的，你就学吧，你就读到博士后，你下水到水深地方弄不好也得淹死， 就是 是不是？你非得有实践，有事实，事实叫能证明一切，就是不怕你不信，就怕你不试，就怕你不调查。我说的这些个，如果国家有关政府部门的领导要能够调查，要能够研究，能够去了解，那比我在这说不强一百倍吗？我长一百张嘴，我能说多少，能讲给多少人听？希望国家能早日